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56集《密谈》。今年的金曲宴后，汴京城中大街小巷谈论的中心终于换了名字。临安侯府的谢小侯爷以一种极端强势的姿态灭了两名庶弟的威风，虽然行事狂妄嚣张，但在短短的时间里展露出来的风采也让人明白，那沙场上玉面修罗的名字不是虚名。另一人则是草包沈妙了，仿佛脱胎换骨，亦或是终于激起了沈家骨子里的血性，褪去了蠢笨懦弱的沈妙不舍上对峙蔡玲亦不动声色，咄咄逼人间流露出的凶狠脾性也让与他同辈的少年少女们颇为忌惮。如此一来，竟让广文堂里那些原先嘲笑他的都收敛了几分。蔡玲再来广文堂的时候，面对沈妙面色不善地盯着他，却破天荒地未曾轻举妄动，想来那一日沈妙到底给他留下了一些阴影。冯安宁瞧着蔡玲的模样笑道， 倒没想到那霸王如今竟有些怕你了。 沈妙瞧了蔡玲一眼，后者连忙转开眼，有些惧怕的模样，他心中失笑，蔡玲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骄纵的顽劣少爷罢了，他不想在这上面多费心神，况且蔡家离那父母也不远了，日后这金尊玉贵的少爷少不得要吃许多苦头。 不过听闻谢家两兄弟受了重伤，林安侯却并未追究谢小侯爷的过错，虽是请了大夫让那两兄弟养伤，实则算是禁足。 冯安宁感叹道， 哎呀，看来那林安侯偏爱嫡子果真是事实。 你从何处得知？ 偷听的我爹娘谈话。 冯安宁有些得意， 不过若是换了旁人，大约也是宠爱谢小侯爷的，但是本身不说，那可是有着皇室血脉的玉清公主所出。 沈妙扬眉，老实说，他总觉得临安侯府玉清公主的死有些蹊跷，以临安侯如今待谢家两兄弟的态度，没理由当初得知玉清公主的死时却让方氏安然活到现在。他思忖间却瞧见裴郎走了进来，裴郎的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，恰好也往沈妙这边看来，对上沈妙的目光，裴郎也忍不住微微一愣。金菊宴上沈妙的表现终于让裴郎收起了轻视之心，从而也开始察觉出沈妙的不同寻常来，而他也敏感地感觉到沈妙似乎在暗地里注意他，虽然不知道为何，却让这位年轻的先生总有几分不自在，仿佛被什么盯上了似的。可一想到沈妙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豆蔻少女，便又觉得是自己多心。 你老盯着他做事？ 冯安宁奇怪地问道，随即想到什么大惊失色， 你莫不是又心仪他了？ 沈妙如今绝口不提傅修仪之事，冷冰冰的像是忘了这个人，这倒让那些看热闹的人觉察出一点门道来。大约沈妙是知道自己配不上皇室，已经渐渐断了念头，金曲宴上没有追着傅修仪跑就能看出来。而裴郎虽说身份低些，却风度翩翩，才学广博，招少女们喜欢也是自然。沈妙有些头疼，收回目光，当然不是，他只是在想，裴郎既然在金菊宴上不曾说出那行律册，也就没有被傅修仪放在心中，可是此人终究是个心腹大患，日后若为傅修仪所用，沈妙面色一沉，只怕后患无穷。只是他如今没有本事将裴郎神不知鬼不觉地抹杀，只能另辟蹊径了。定京城百香楼此刻歌舞升平， 即便是白日，各处安放的纱帘和夜明珠也是整栋楼流光溢彩。丝竹袅袅，外头偶尔有人驻足，却只能眼含羡慕地望着，不为其他，寻常富贵人家进百花楼都有些囊中羞涩，此处便是小小一壶茶都是价值昂贵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销金窟。此刻靠窗的一处正坐着一名衣饰华贵的中年男子，这男子衣料皆是上乘，只是生得狰狞而黑瘦，袍子下面左腿处空荡荡的，正是玉亲王。 和那沈家说清楚了？ 半晌他问道，语气阴沉沉的。 回殿下，已经与沈家二夫人安排好了，三日后沈家女眷要去卧龙寺上香，届时 三日。 玉亲王皱了皱眉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随即挥了挥手。 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去吧，本王也许久不曾遇到这般有兴趣的人了。 这么多年，他脾性淫邪又残暴，死在手中的女子不计其数。不过，那些女子即便再如何反抗，都激不起什么风浪。在整个名气中，他早就知道沈信的凶名，那等威风大将军的女儿不知是何等滋味。而那一日在金菊宴上，沈妙所展现出来的狠力让他兴味十足。一只懂得反抗的野猫，或许比那些木头美人要有味道的多。他舔了舔嘴唇，眼中闪过一丝淫邪。离他最近的这间房对面，琉璃桌前正坐着一名白衣男子，他大约二十来岁，生得英俊，更有一种十分温和的气质。侧耳倾听了一会儿，才看好戏一般的对面前的人说道： 看来你救美的那位姑娘，大约又有麻烦了。 在他的对面，紫衣少年懒洋洋地坐着，漫不经心道： 沈家树大招风，这也是沈信惹的祸，如今只是试探，终有一日沈家谁也保不住。 白衣男子顿了顿，突然正色看向少年： 谢三，你先前为何那样做？在教宴上打伤树地，莫非你的计划要提前开始了？ 坐在他对面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谢景行。他扬唇一笑： 提前如何，不提前又如何？ 若你提前出手，他们可曾知道？ 白衣男子迟疑地问。 高阳，你是不明白一件事，如今这里我说了算。 谢景行淡淡地说道： 拖得越久反对我不利，山不来救我，我就去救山。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他的眸色更沉了，竟不像是十七八岁的少年郎了。名为高阳的男子愣了一愣，随即苦笑一声： 罢了，我不过是过来看着你，可事实上还真没自信拦得住你。 他笑得颇为促狭： 不过三日后你不也要去卧龙寺调查些东西，或者还能让你再救美一次。 高阳，你的眼光一如既往的差。 谢景行一挑眉： 沈家那丫头可不是好招惹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